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1:35，影片《长津湖》上映五天，总票房正式突破20亿。《长津湖》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东线战场上，在极端困苦环境中克服缺衣少食、极寒等难以想象的困难，重挫美军精锐的陆战第一师，改变敌我之间战略态势。长津湖导演之一陈凯歌今天在人民日报撰文谈到长津湖创作时表示，在创作长津湖过程中，体会最深刻的就是写戏先写人，只有人物成功了，才能带领观众走进战争，让观众体会到哪怕再多的磨难与牺牲，我们也要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当地时间10月4日，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管道项目北溪二运营商声明，已经开始为北溪二天然气管线注入天然气。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北溪二股份公司的声明称，他们已经开始向北溪二天然气管线中的一条管道注入天然气，目的是为了让管线在技术测试时达到一定的气压。据悉，此前该管线已经完成了整体安装调试工作，其中包括通过特殊诊断设备对管道内部进行检测，以及管道外部的观察和检测。声明强调，北溪二管线已经建成并通过了符合相应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的独立认证，能够保证安全可靠的运营。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项目管道由两条支线组成，设计年输气能力大约为550亿立方米，可绕过乌克兰，把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北溪二股份公司此前曾发表声明说，北溪二项目将有助于满足欧洲能源市场对进口天然气的长期需求，在合理的经济条件下确保可靠安全的能源供应。上个月10日，北溪二股份公司的母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建设已于当天全部完成，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投入运营。美国长期以来反对北溪二项目，称其为俄罗斯的地缘战略项目。德国和俄罗斯则表示该项目为商业项目。俄罗斯政府指出，美方阻挠北溪二项目其实是为了挤占俄罗斯能源市场份额，企图向欧洲高价兜售更多的美国天然气。 昨天，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作为日本第100任首相，岸田文雄将如何带领日本走出疫情和经济不振的泥潭？他掌舵下的日本又将怎样对待与中国的关系？横滨国立大学特任教授刘庆斌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对华关系方面，岸田文雄的底色是对华友好。今后在中美竞争和合作的情况下，中日关系应更多的取决于中日双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蔡亮则指出，岸田文雄在国会选举中胜出，进而长期执政的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眼前饱受诟病的疫情和经济问题。2021年上半年，身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经济增速仅为 2.8%。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28年10月5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1966年10月5日，根据林彪建议，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由中央文革小组参与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转发紧急指示，认为该文件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应坚决贯彻执行。这实际上是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使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开来。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要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白天整体天气还是不错的。这个八点半九点之后呢，基本上城区啊，就没什么雨了。即便是有些地方掉点点儿，也是有雨无量，对大家出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雨停之后呢，气温缓慢上升，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方气温都在14到15度之间，未来呢还有2到3度的升温空间，所以说今天的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16-17度，天气呢是比较凉的，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多加件衣服。到了傍晚呢，南部西部地区率先又会出现小雨天气，之后呢逐渐向这个城区扩展，夜间呢是小到中雨的天气，随着降雨的持续，气温也在逐渐的下降，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1-12度的样子，天气很凉，再加上下雨，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就在10度以下了，所以说呢明天早晨出行的朋友或者是呢这个喜欢出来溜达溜达的朋友一定要多加件衣服，另外呢还要注意防雨。这个降雨呢会持续到明天的中午前后，所以说明天上午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驾车出行的朋友还要控制车速以确保交通安全。明天午后呢天这个降雨啊逐渐停止，天气呢还是阴天，所以气温并不高，明天的最高气温在14度上下。这个即便是下午没雨，但是气温比较低，所以说呢大家还要注意保暖。到了这个6号夜间天气逐渐转晴，7号是难得的雨后天晴的好天气，气温也会这个有3-4度的升温，预计7号的最高气温在18度上下。不过呢到了7号夜间，由于晴天气温会快速下降，预计8号早晨也就是7号凌晨的样子，那么最低气温会在这个7-8度，所以说呢天啊进一步凉下来。这个8号早晨出行的朋友，喜欢晨练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保暖。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音频客户端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曾经我的家乡听起来很单调，寂静的自然诉说着贫瘠与荒凉，决心走出贫困，乡亲们在修复生态的路上坚定前行，归来筑巢的群鸟中，我听见绿色的生机在萌动，绿色产业带来发展新机，村里创办起自己的农业品牌。乡亲们热火朝天的忙碌中，我听见振兴的力量在绽放，乡村小学盖起了云建图书馆，琴声与歌唱在大山深处流淌，孩子们求知的渴望中，